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大家好，我是高山滑雪国家集训队现役运动员倪月明。高山滑雪项目的起源以及在国内的发展历史您知道吗？高山滑雪的发展历史，首先呢，它这个高山滑雪是起源于阿尔卑斯山嘛，之前也叫就是阿尔卑斯雪，它是起源于欧洲那边。国内的发展现在就是2022，咱这边国内的势头发展非常好，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小孩啊也好，就是大人现在都奔着去滑雪，三亿人参与冰雪嘛。今年正常的话应该是女子世界杯，属于奥运会前的测试赛，咱们就定在小海坨。而去年呢是男子的，但是因为受疫情影响，反正就没比上。但是我们就是必须得，去年就是目标就是必须到100分以里，就积分嘛，100分以里，男孩必须到80分以里，你得有这个资格。它不像就是技术项目，东道主给你一个名额到两个名额你就可以参加，但是这个速度项目不可以，所以就得靠自己去往下打这个积分。但是去年男孩都完成这个80分以里的目标了，最低的大概都在40分、30分左右，其实是属于一个中下游的水平。因为首先咱中国这块就是起源比较晚，因为之前嘛，就是因为这个高危项目，那老百姓知道的也少，所以现在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比较好一点的人才。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多了。而且现在小孩像以前就是我出国训练的时候，我是10岁练的滑雪，但是我去国外训练的时候，人家都是孩子2、3岁开始从事去滑雪了。但是咱现在国内的小孩4、5岁也都有开始滑的了，就慢慢一步也都在增长。我感觉就现在咱国内发展的也比较好，现在滑雪雪场遍地都是，以前就是那么几家，但是现在人多了，老百姓也可以参与进来这个滑雪，然后再加上咱们北京2022年冬奥会嘛，所以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滑雪这个项目。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您记住了吗？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再次感谢倪月明的介绍。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会在每天中午的12点、下午4点以及晚间的8点，利用2到3分钟的时间敲黑板、画正点，简单明了地为我们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各自的运动感受。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选择收听，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易烊千玺。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将在北京赛区的国家体育馆和五棵松体育中心进行，共产生2枚金牌，分别是男子冰球和女子冰球。比赛双方各6人出场，共进行3局，每局20分钟，平局需要进行加时赛，加时赛仍平局将通过射门决出胜负。2022，与我一起为拼搏和梦想呐喊吧！还有，也请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